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万里缘》。《万里缘》是明末清初剧作者李煜的作品，躺在黄甫身上反映着作者自身的思想感情。中国戏曲一向以古人古事为题材，像这样将亲身经历的时代入戏，胡明伟由吴俊全演播。明朝末年，苏州人黄寒美科举得中，匪读破万卷书，两鬓萧萧，才得授七品官。孩儿相间已娶妻生子，又在读诗公书，不如留他在家中，一来不至于门荒凉落，二来不妨他也去应试。主意已定，第二天拜扫祖坟，带上妻子朱氏、侄子黄向言，准备挂幡远行。苏州城外，山光水色艳丽，和风习习，长堤上垂柳漂浮。江边黄寒美、朱四、向言登上了官船，黄向金夫妇为父母送行，恳切地说，孩儿特备薄酒为爹妈壮壮行色。黄寒美叮嘱道，我儿，你在家需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不可堪于外事，更不可仗势欺人，要严守家风，甘守清贫，做清白子孙。我与你妈妈有你兄弟照应，不必挂念，待三年任满即回家团聚。黄向金点头答应。船到乌江，黄寒美催儿子媳妇转回，来路已远，孩儿媳妇就此回去吧。不，带孩儿再送一程吧。哎，不必了，你们走吧。父子挥手而别，真是举手长牢牢，两情同依依。山长水长，情长意长，念家乡，山遥水遥，望天涯，魂迷梦牵。黄寒美乘官船往南离去，天涯孤舟，白帆碧水，黄向金夫妇惆怅而回。龙去鼎湖，捐地蜀国，明王朝覆灭，福王在南京建立了小朝廷。那福王沉溺于酒色，万事不如杯在手，一生几见月当头。大臣马士英把揽朝政，凡文武升迁，钱粮出入尽归手中。文武百官醉生梦死，欲饮酒时须饮酒，德高歌处且高歌。这一切都惹恼了前方大帅左良玉，他率兵东下声讨马士英一伙，清兵趁机南下，直指江淮。南明朝廷中忠臣良将不得重用，一点丹心不死，千行血痕如泉，时可法黄德公遭排挤，兵无粮饷，空有一腔热血无处可撒，国土沦丧，士气低落。黄寒美到云南姚安县上任不久，遭遇兵乱，土官叛兵血劫姚安，黄寒美眼见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而无力挽救，自己又患囊空空，决计向省部辞职，上司不准，黄寒美再三上本，终于告病辞官，离却官场，拜辞了皇恩，拜辞了铜印，脱去了蓝袍挂身，无官一身轻。黄寒美心中畅快，又对部下说，众人过来，今日我老爷辞了官，封了印，从此学陶渊明甘守山水，老死清风白云，就此与众告别了。 老爷，此去何往啊？哎，我似闲云如野鹤，任天涯海角一意飘零，茅屋栖身菜蔬作羹，两袖清风朝天去，不惹凡事半点尘。黄寒美携了夫人，带着侄子隐居于白岩井，青灯夜读，占坡明志，抬头云尽处，低首清泉流，过着平平淡淡无忧无愁的生活。 黄向坚在家日日盼望父母的音讯，一直等了九年，却是雁来音讯无频。南下的清军占领了苏州，烧杀抢掠，惨不可言。清统治者又在各处稽查前朝远任未归的官员，黄向坚父亲的名字也在黑名单上。差役络绎不绝，黄向坚多次被传至公堂，家中薄产几遭寂寞，窥人相救才得以脱却干系。黄向坚见家事荡然思毕，又不知父母的音讯，好一阵子伤心，心说了，为人之子，置父母于穷乡绝域而不探视，实为不孝，只是家中子幼妻单，我一出门，他们一定衣食不周，生计困难，两头牵挂，真是叫人心伤啊。他叫出妻子商议说，娘子，父亲远任他乡已经九年了，他那里不能归，我这里不能去，恍如隔世，每每想到这些，禁不住汗水淋淋，我决定不远万里去寻回父母，回家团聚，不知娘子意下如何？相公，此事为妻不敢阻挡，只是此去程途万里，可行则行，相公自己斟酌。娘子说哪里话呀，私恩无限，孝心难寐呀。可相公体弱，恐怕不堪跋涉长途啊。 我岂敢辞劳辛苦啊， 那谁人与你作伴呢？ 孤身一人长往，事至难移，若不得父母同归，宁愿死在他乡，誓不回来。 相公，此行切勿记挂为妻，为妻自能守糟糠不下堂之训，勉励之称，只是相公此去，风霜切腹，兵戈满地，饥寒难当，相公要多多留意，此刻我心乱如麻，好似吞针线于腹，一丝一缕全系人心呢。就这样，黄向坚辞别了妻儿，背着一个包袱，手拿着雨伞，踏上了寻亲的征途。青州一夜，至杭州，过钱塘江，至邓家府，弃船登陆，小行夜宿，一路加山加水，都成了苦山苦水了。这一天，黄向坚冒着风雪来到福州状元岭，漫天大雪将路封死，山路崎岖难行，他一步一步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前挪动着，衣裳湿透了，寒风吹来，直冷得黄向坚上下牙齿打架，脊梁骨直冒冷气。黄向坚一步三踢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雪，艰难地攀登着。 忽然有人大喊，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。 黄向坚吓得上山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趴在地上叹道，我黄向坚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呀，此时被老虎吃了倒也省事，只是可怜我那白发斑斑的双亲，可怜家里妻单子幼，我黄向坚的命好苦啊。老虎直向黄向坚走了过来，黄向坚吓得双目紧闭，昏死了过去。突然老虎直了身子，原来这是一个披着虎皮的强盗。强盗剥了黄向坚的衣服，抢了包袱，急急地离去了。黄向坚被冻醒了， 举目四顾，只有那把破雨伞还在身边，他只得撑着破伞继续爬山。寒风吹来，雪花飘来，黄向金浑身直打颤。远处露出几间瓦房来，黄向金心头一亮，他便咬紧了牙关，努力朝前走去，踉跄着挨到了房前。饥寒交迫的黄向金支持不住，便高叫了一声救人啊，便昏死了过去。房门打开，出了一位老道，见此情景，他连忙叫来小徒，将黄向金抬进了房里，灌了些热汤，取来衣服给他穿上。黄向金终于醒了过来。老道问：“客人，你这是上哪里去呀？”黄向金含着眼泪说：“老道长，我万里跋涉去云南姚安寻我双亲呢。”哎呀，可敬可敬啊，客官真是孝子啊。老道人留黄向金住了几日，赠给他衣服盘缠。黄向金辞别了好心的老道，继续前行。又走了20多天，黄向金来到三溪，途中他早就听人说过三溪凶险，真到了三溪一看，他不禁吐出了舌头，好一阵心寒呢。但见第一溪，千寻白浪，万丈银河，一层层似素炼飞云，一点点如明珠喷石，河面只有一条窄窄的独木桥高悬在河上。黄向金踏上独木桥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心中踌躇了一下，凝神定气，两眼直视前方，抬脚慢慢前移，终于过了独木桥。一关更比一关难，这第二溪又横在了眼前，但见溪水一望无际，无桥又无船。黄向金在溪边低头寻思着，过此溪踏得深处是个死，被溪水冲走也是个死，碰在那石头上啊还是个死，倘若贪生怕死，出门到此也白费了劲儿了。如今不要说过此溪，即使入龙宫下地狱，我也顾不得许多了。他把衣服扎起来，手撑着雨伞，步步向前移。急流猛浪，黄向金被急流冲入了一个漩涡，危灾旦夕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条独木舟疾驰而至，船上的人将黄向金救了起来。黄向金一片孝子之心感动了撑船人，撑船人将他送过了第三溪。黄向金来到贵州地面，遇见了军队，又差点被当作间谍给杀死，好不容易逃离了虎口，又遇高山关索岭，但见那岭行高壁落，耸视晴空，一柱青天，千寻隐雾，匪下白云横，天边鸟倦飞。天气炎热，黄向金两眼红肿，脚下生泡，地板草抓葛，登上关索庙，幸遇父亲的同事，得知了父亲的消息。黄向金喜悦满脸，直奔白岩井而去。落日西霞，晚烟四起，鸦归远树，独过前溪。黄向金遇到一位砍柴度日的汉子：“大哥，借问一声，白岩井怎么走？”“你到白岩井去干什么呀？”“啊，我名叫黄向金，苏州人，为寻父亲黄寒美，已历遍天涯了。”那汉子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 你就是向坚哥呀？ 哎呀，我是向岩呐。 兄弟俩抱头痛哭，一前一后来到家中。这黄寒美正在书房看明代学者李直的书，读到王元《别母寻父》一节，感慨不已。 哎，我黄寒美浪迹他乡已经十载了，家山万里，梦想成虚啊。老妻形影相离，侄儿卖柴度日，悄然一时三口，别人家有这样的好儿子，十载寻亲，我家中存亡未保，又何人来寻找？ 思前想后，凄凉之感袭来，不禁老泪纵横。他老伴儿进门见此情景，愣住了。相公，因何事烦恼啊？ 哎，夫人呐、啊，我看书看到王元《别母寻父》一节，心中感慨万分呐、啊。想我老两口在此苦度光阴，无子亲寻，因此伤感之极呀、啊。 相公，难道就只你思念家乡？我也一样啊。只是如今兵戈忧扰，家中存亡未卜，就是家中无事，孩儿要来也是插翅难飞呀、啊。老夫妇摇头叹息，低手垂泪。 忽听门外高叫：“伯父伯母快来，苏州的哥哥到了。” 黄寒美一震，对老伴说：“夫人，快去看个究竟。” 这诸事出门，只见侄子向岩身后果然站着一条汉子，像是自己的儿子向坚。他愣住了，揉了揉眼睛，却不敢前去相认。 娘！ 来人喊了一声，扑上前跪倒在地：“ 儿啊！” 朱氏抑制不住失声流泪。在屋里听得动静，黄寒美随即步出书斋：“ 爹， 儿啊！” 父子俩抱头痛哭：“ 儿啊，路途遥远，兵戈骚乱，指望你寄封信来，我也就死也瞑目了。谁想你今天亲自来此，天可怜我，幸得父子相会呀、啊！” 爹，娘，您二老已经老了，孩儿一路行过千山万水，受尽多少艰辛苦处，今日终于得见双亲，正是从别后亦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，今宵胜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 儿啊，你看你这样子，衣衫破损，劳累了你了。那一次，一个逃难的士兵从我这儿经过，他说清兵将苏州抢杀一空，金旅门外更是荡然无存了。我便以为咱们家中没什么人了，既已无所牵挂，更没有想到要回去。乱离人不如犬呐、啊，兵荒马乱之日，何处不一样啊？这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呢。为父辞官隐居，全出于此种考虑。家中儿媳孙子都好吗？ 他们都好，去年呢又添了一个孙子。 哈哈，多谢老天有保佑，我黄门又添一丁啊。 爹娘，请速速收拾行装，准备归去吧，免得家里人牵挂呀。 黄向坚又转身拜谢黄向岩：“ 多谢好兄弟这几年照顾我父母。” 向岩连忙辞谢：“ 嗨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” 不几日，黄寒美便收拾行装，告别了隐居数年的白岩井， 启程返乡。正是迢迢万里家何在，一望云山几泪淋。苏州城黄象坚家里，黄象坚之妻终日翘首以盼，儿子也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的归来。娘说：“儿啊，莫不是你父亲关山阻隔，行踪浪迹？”儿说：“娘，若是路上有阻，爹也应该转回来了。”哎，你爹真狠心呐、啊！一去一年，当初你爹临走时曾写下遗嘱以及欠人债的清单，他不知道我母子活得多么的艰难呐、啊！幸得有你姐姐、姐夫的帮助，我们才能挨到今日啊！ 爹也真是的，为了祖父祖母就抛弃了我们，不丑不惨。哪次要不是侠士黄承佑鼎力相助，我家呀、啊、早已财产荡然无存了。 母子正在唠叨，门前有人高叫：“ 嫂子！” 黄七开门一看，却是多年不见的兄弟黄向言，忙问：“ 叔叔，就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公公婆婆还有你哥哥呢？”“ 他们在后头，马上就到了。” 深夜烛光影里，黄向坚夫妻对坐诉说着心里话：“娘子，这一年真辛苦你了，也委屈你了。嗨，别这么说了，这一年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，现在想起来都害怕。你刚走不久，官府差人来追封财产，亏得侠士黄承佑相救，轰退了差役。我只得靠针线过活，女婿倒是时常前来关照，儿子小帮不上忙，何况他读书要紧。不管怎么样，终究是活过来了。兵荒马乱之日，活下来可是真是不容易啊。且喜今日一家团聚，破镜重圆。好了，我们睡吧。窗外一轮圆月高挂蓝天，月光如练，玉宇澄清。缺了的月亮又圆了，月亮渐渐隐去，一切归于沉寂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责任编辑张兰芬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今天播送戏剧故事《清风亭》。戏剧故事《清风亭》是根据同名京剧改写的，京剧剧本是周信芳先生的演出本，由华东戏曲研究编审室吕仲协助整理的。清风亭是著名花布节目，早在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就已经广泛流传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清风亭》，改写周传佳，演播张桂兰。 俗话说，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，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。但是世上也有不少忘恩负义、以怨报德之人。清风亭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汉中府紫阳县人士薛荣是个秀才，他家历代书香门第，他自己也饱读诗书。眼下已是大比之年，他决定进京应试，博取功名。临行前，妻子严氏和小妾周桂英为他饯行，说些保重身体、一路顺风、早登龙门之类的吉利话。薛荣端起酒杯，见桂英满面不舍之情，两眼不禁有些湿润了。其实他心头最放不下的也是桂英，他深知大娘子严氏专横妒忌桂英，而桂英又刚有身孕，这时多需要他的关照和保护啊。可是功名和家世不可两全，怎能放弃进京应试的机会呢？等大娘子严氏离去，薛荣赶紧和桂英温存了片刻，又在耳畔叮嘱一番，才依依不舍地上了路。大娘子严氏早把这些看在眼里，心底的火苗直往上窜。她心想，你周桂英不就是凭着年轻几岁，脸蛋子漂亮，惹得老爷喜欢吗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个穷人家出身，又是个偏房，平常老爷在家宠着你，夸你贤惠，如今老爷去京城，家中以我为尊，你就等着瞧吧。薛荣走后，严氏就吩咐桂英做饭、织布、挑水。开始桂英一声不吭地去做了，但随着身孕反应加剧，桂英实在支撑不下去了，只好如实相告。其实严氏早就看出她有身孕，却故意装作不知。她自己不能生养，更妒忌桂英怀孕。如果桂英生下个儿子，能为薛家传宗接代，嘿，老爷还不得把周桂英这个小婊子捧上天，还有我大娘过的日子吗？哼！想到这里，他恨不得把周桂英肚里的那个小生命立即掐死。于是恶声恶气地吼道，哼，你才来几天呢，哪里会有什么身孕，分明是躲懒偷闲，再不动身，看我 家法伺候。 看看严氏那恶狠狠的样子，周桂英只好强忍泪水，点头答应。严氏心里得意，嘴上还见骨头长见骨头短的骂个不停。眼看分娩期就要到了，严氏仍不许周桂英休息。元宵节这一天，桂英正在磨坊碾麦子，忽然腹内刀绞似的阵阵剧烈疼痛，浑身冷汗瓢泼似的滚落下来。一阵眩晕之间，小娇儿呱呱坠地了。婴儿的哭声唤醒了他，睁眼一看，竟是个小男孩。他挣扎着抱起婴儿，吻个不停。刚刚收拾干净，严氏便像只母老虎似的闯进来了。他一看桂英生下个男孩，又惊又气，嚷道：“哈哈，老爷不在家，你就养孩子，还不知道是哪里的野种呢？薛家是大户人家，不能留这种野孩子，不摔死也得扔了。”朱桂英紧紧抱住婴儿，连连叩头求饶。严氏才答应将婴儿立即送出去寄养在外面，暗地里却命丫鬟吩咐家人薛贵把婴儿装进木匣，抛到旷野荒郊。不饿死也得冻死。周桂英就要和刚离娘胎的婴儿诀别了，怎能割舍下母子的恩和爱？心头真好似钢刀扎呀。他忙撕下一角罗裙，咬破手指写下血书一幅，婴儿的生辰八字、身世来历，自己的满腔怨恨霎时化作一片淋漓的血迹和泪痕。他指望遇上仁人君子将婴儿抚养成人，如母子还有相逢之气，血书便是母子相认的凭证。他用颤抖的手从头上拔下金钗，别住血书，小心翼翼地藏到婴儿的身上。这时严氏领着家人薛贵来到跟前，严氏像恶鹰叼小鸡儿一样把婴儿从桂英怀里夺走，交给薛贵装进木匣背走了。 儿啊儿啊，娘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到你吗？ 桂英突然爆发出撕裂人心的呼喊，晕倒在地上。这时的县城处处挂满五彩花灯，男女老少涌到街头观赏灯会。观灯人群中挤着一对老夫妻，老头名唤张元秀，老婆婆叫贺氏，他们靠磨豆腐打草鞋过生活，成天忙忙碌碌，难得有功夫到街上看热闹。大伙正看得开心，突然间刮来一阵狂风，吹灭了花灯，街头一片黑乎乎的，一时人群拥挤，难以行走。两位老人腿脚不利，怕挤坏了身子，忙抽身走进一条小胡同。当他们沿着小路经过周梁桥头时，忽然听到几声婴儿的啼哭。他们深感纳闷儿，顺着哭声寻去，在桥下摸到一个小木匣，两个老人起了恻隐之心。 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把木匣背回家救婴儿一命。到家掌灯开匣一看，见是个男孩，更是高兴。两位老人家一辈子无儿无女，如今捡了个儿子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当即给婴儿取名叫张继宝，又是找邻居大嫂喂奶水，又是喂豆浆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贺氏从孩子身上发现了金钗血书，两位老人不识字，不知是什么东西，赶忙收藏起来。原来薛贵不忍心做那伤天害理之事，想找一个小户人家抚养婴儿，于是将小木匣放在桥头路边，躲到一旁观看。见张元秀老夫妇捡走了婴儿，这才放心地回去。转眼之间，13年过去了。在张元秀夫妇精心抚养下，张继宝已长个半大小子，并进私塾念书。平常在家也能帮老夫妇磨点豆腐，卖些草鞋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不成想，突然间平地起波澜，私塾里偏有那些爱管闲事、拨弄是非的多嘴长舌妇，骂张继宝是野种，并挑唆他回家追问谁是他的亲生父母。读了点书的张继宝哪受得了这份侮辱啊，回家便气呼呼地质问张元秀： 我问你，我母亲多大岁数？ 73了。张元秀回答： 我呢？ 张继宝咄咄逼人： 你今年13岁了。 不等张元秀往下说，张继宝截住话头，厉声质问： 他比我大60岁，我问你，60岁的老妈妈会养孩子吗？ 张元秀吃了一惊，嗫嚅着不知说什么才好。贺氏走上前来想劝说几句，被张继宝推了个趔趄，气得张元秀骂道：好，你好奴才，竟敢将你母亲这样推搡，好没规矩。13年把你养大成人，如今翅膀硬了，人大心大，不听教训，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奴才。贺氏见老伴儿动了真气，怕打坏了继宝，忙上前阻拦。张继宝眼疾腿快，趁机跑出去了。张元秀就要去追，贺氏忙取出金钗血书给他带在身边，恐怕路上有人盘问，也好有个凭证。张继宝在前面跑，张元秀在后面追，眼看来到了清风亭下。张继宝见亭下有一位妈妈正在打瞌睡，忙藏到妈妈的身后。张元秀绕清风亭一周，不见张继宝的踪影，猛抬头见他藏在一位妈妈的身后，大声喝道： 小奴才，你快些过来，你再不过来，为父要打过去了。 13岁的张继宝毕竟是个小孩子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声叫道： 婆婆救命，婆婆救命啊。 真是无巧不成书，那位婆婆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生身之母周桂英。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原来不久前离家13载不见音信的薛荣，突然派随身家人薛仁带上他的亲笔书信回家迎娶二娘周桂英进京。 大娘严氏看罢书信，简直气炸了肺。她更怕周桂英进京，在老爷面前翻起13年前的旧账，她吃罪不起。于是决心趁机害死周桂英，斩草除根，以绝后患。上次严氏扔孩子，多亏家人薛贵暗中搭救，使婴儿活了下来。这一次多亏薛贵及时报信，周桂英连夜逃出薛府，进京寻夫。临行前，薛贵还偷偷告诉周桂英，他的小儿子并没有死，被人收养了，劝他进京后请老爷派人来查询。周桂英惊魂未定地逃出薛府，来到这清风亭下，又乏又累，不禁打起瞌睡。一阵喊声将她惊醒，只见一老一少正在吵嚷，老公公吕秀宣权要打身后的儿童。周桂英一边劝阻一边询问，越问越觉得蹊跷，70多岁的老人怎么会养13岁的孩子？周桂英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张元秀只好将实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。当他讲到木匣里的孩子和孩子深藏的血书时，周桂英差点惊叫起来。他回头看了看张继宝，连忙问道，血书还在吗？张元秀万万没有想到，眼前的这位妈妈就是张继宝的亲生母亲，便取出血书递给他。周桂英将血书捧在手里，泪水止不住地滚流下来。听罢他的哭诉，张元秀愣在那里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多么希望张继宝能理解他们老夫妻的一片爱心，念在13年的养育之恩，再跟他回到家中。但是张继宝见了亲生的母亲，又听说亲生父亲在京居官，怎么还会再回到养父养母的身边？张元秀见继宝手牵着周桂英的衣襟一步步地走去，顿时只觉得一片眩晕虚飘，倒在地上。周桂英母子见了，急忙回身相扶。周桂英让继宝拜谢张元秀养育之恩。继宝跪到张元秀面前说道，爹爹，你回去对我那母亲说，孩儿认亲了。这么说，儿就不回去了。张元秀的声音苍凉而颤抖。张继宝低着头，一字一顿地答道，儿不回去了。好吧。张元秀一时想开了，好，我儿既然不肯回去，为父也不勉强于你。此番跟随你母亲进京，见到你做官的父亲，把我二老13载养育之情对他讲讲。日后啊，你长大成人，若得一官半职，回家时节来看看我二老， 倘若我二老无福下世去了，你买上几枚纸钱，在我二老坟前烧化烧化，叫我二老几声，拜我二老几拜。不是我二老非要争儿的这几拜呀、啊，而是叫那些无儿无女的人也好抚养人家的儿女啊。 张元秀说到这里已是泣不成声，张继宝也伤心地哭起来，周桂英眼里噙着泪水安慰说，老张不必过度悲伤，日后自有相逢之期。张元秀见天色不早，催他们母子上路。张元秀眼望着娘儿俩的身影消失在迷茫的郊野，点点老泪洒湿了胸襟，这才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家中。张继宝跟随周桂英来到京城，认了薛荣，夫妻重逢，父子团圆，好似花开月又圆。张继宝认父归宗，改名薛藻，继续攻读。再说张元秀回家之后，将张继宝认亲，跟随亲生母亲进京寻父之事告诉贺婆婆。贺婆婆听后又气又恼，大病一场，一个劲儿地埋怨张老汉不该追赶打骂张继宝，更不该窝窝囊囊地让一个妇道人家把孩子领走。张元秀觉得委屈，和他理论，有时火气上来，两个老人竟对打起来，打累了又抱头痛哭，相互搀扶着来到通往清风亭的路上，一声声呼唤，长久的眺望，有好几回竟把放牛的牧童、路上的学生当成了张继宝。那情景就是铁石人见了也得鼻酸泪落。这一天二老又来到清风亭，无望地等着盼着。二老正要离去，地保周小乙走过来打招呼，并告诉二老一个好消息，说有个新科状元名叫薛藻回家祭祖，要在清风亭歇马。周小乙跟县太爷在前站接差时曾经看见过这位状元郎的面貌，和张继宝的眉眼很是相像。好心肠的周小乙答应帮二老就近认一认。二老听说此讯，乐得像孩子似的，为了不致给做官的儿子丢丑，竟然演习起礼仪来。没过多大的功夫，就见仪仗过来了，簇拥着顶戴花翎的状元郎。周小乙连忙入庭与状元老爷叩头，只听状元郎问道，这是什么所在？周小乙答道，十字路口清风亭。那状元郎为之一惊，说道，传话下去，我在此打坐片刻就要骑马，不许闲杂人等来往。周小乙不理会状元郎的话，做了个手势，让张元秀和贺氏入庭。 二老端详半天，果然是当年的张继宝，大喜过望。张元秀喜滋滋地走上前说道：儿啊，恭喜你做了官，为父来了。张继宝当然也认出了张元秀，但是他衣衫褴褛，有失自己的身份，竟将13年的养育之恩一笔勾销，把张元秀当年的嘱托放在脑后，轻声喝道：你是何人，敢来冒认官亲？你姓张，我姓薛，怎么会是你的儿子？张元秀胸有成竹地答道：哎，一子不同姓，有血书为证。血书张元秀早就交给了周桂英，如今正带在张继宝的身边。张继宝故意让张元秀出示血书，张元秀当然拿不出来。张继宝趁机将张元秀轰了下去。贺氏以为张继宝还记着张元秀曾经管教过他、打骂过他的情形，不肯赏给面子，心想：我疼的是他，爱的是他，我要是前去啊，他一定能认下。哪料到铁了心肠的张继宝竟骂他是老乞丐婆，照样轰了下去。二老强忍住气，一起跪下求张继宝将他们收留下来，全当仆人丫鬟，有吃不了的残羹剩饭给一碗半碗，穿不了的破旧衫给几件挡寒，只当是惜孤怜贫吧。无奈张继宝天良丧尽，无动于衷，甚至怨恨二老让他这位天子门生蟾宫娇客丢人现眼。他正要发作，门子在一旁劝道：老爷何必动怒，赏他们一些钱不就得了。张继宝觉得有理，吩咐门子扔下200铜钱。贺婆婆见张继宝这般无情无义，悲愤地骂道：这张继宝小奴才，我二老口挪肚攒抚养你13载，这200铜钱是够你吃的，够你穿的，还是够你